暗街等，也在等你，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，但却在暗示结局甚迷离。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，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我会在这里衷心的祝福你。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经典解乐角， 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解乐角，就是爱经典。 经典九六九，一起听资讯。我是晨曦。本月16日至20日，安倍将访问西班牙和法国，之后将出席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亚欧首脑会议。迫近美国的飓风迈克尔已经升级为4级风暴。此前，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，由于飓风迈克尔迫近，佛罗里达州进入紧急状态。10月10日，王毅国务委员兼外长在北京会见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哈斯。王毅强调，当前中美关系处于重要关口，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根本利益。近日，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2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32号01组卫星发射升空，卫星进入预定轨道。市发改委批复同意建设景山学校通州校区，总建筑规模接近10万平方米。市园林绿化部门发布了今年的彩叶观赏指南，重点推出西山永定河文化带15处彩叶观赏点，包括百望山森林公园、上方山国家森林公园等。人艺话剧《合同婚姻》再登台，将全新演绎时下年轻人的婚恋观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

Thank you. 用半生，看花无雪满天，再用我半生情，书花落的时间，宽似线，用我不分昼夜，相逢总是热烈，相守一生平淡，写情诗遇见，尚未歇，人世流言片段，倾心作明月，如君怀，繁华天涯两端。风吹落花花却已成浮，像是离别的拖延，一生一出一掷，一夜尽是幻灭，说不尽的永远，谁永远？你还在我心里面。浮生一梦长一段，时过境迁。 什么 能跳绳224次， 能说130个字， 能让世界听见你。 经典九六九高效传播平台，九六九 VIP 广告发布专线00-5175-2200。 蔡健雅以这首《陌生人》获得台湾第15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提名。虽然没有正式获奖，但是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他，让他在音乐道路上更加的努力。这张专辑呢，非常有时代感与都会感，让城市恋人痛彻心扉，感同身受。 一朵云浪在多少思念的寄托，在忽然相遇解脱，当我们擦身而过，那短短一秒钟，都明白什么都变了。一转身，谁能把感慨抛在脑后？在时过境迁以后，

无人能知他宿命里摘掉任何枝，但我至少都可以亲手添置最出色战衣。前去那个派对预计不到，唯有尽量做到不失优雅就好。拜寿仍穿得好好先去拜寿，而我这套艳丽服已穿好，何处壮丽谁人大分一样隆重。迟到谁说爱世界难从外表证实到 星光，缓然的冷风吹熄了心松，身后温暖怀抱的感动。我想有，我想有，蓝蓝悠悠没结果的梦，为何时间总是匆匆？春夏弥留的晚松，询问他是否星空，缓然的冷风吹熄了心松，身后温暖怀抱的感动。我想有，我想有，蓝蓝悠悠没结果的梦，为何时间总是匆匆？春夏弥留的晚松，询问他是否